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好的食品。这食品啊，你看着挺普通的啊，长得呢又是不太好看，但是这个产品呢，对人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也是我们日常啊生活当中三餐离不开的一个食品，有这个肠胃清道夫之称的木耳。那木耳呢分成很多种，最常吃就是黑木耳了啊，我们这是凉拌木耳。但是今天呢，我们北广购物为大家推荐的可以说是木耳当中的顶级的产品——秋木耳。这个木耳来头不简单，它是来自于东北的小兴安岭，而且秋木耳一年只产一季，营养价值非常高。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黑龙江苗圃稻场北京地区的负责人王丽丽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啊，大洋你好，也非常开心啊，来到今天我们的北广购物，来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我们黑龙江的特产山泉的有机的秋木耳，来分享给我们北京的听众朋友。 苗圃稻场山泉有机秋木耳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北广购物啊，就这档节目太好了，老是给咱们听众朋友介绍特别好的，也是营养价值非常高，同时价格实惠的好产品。 对。 木耳我们都知道它有这个润肠的这么一个功能。 嗯，对，其实当我们说到木耳的时候，平常在日常的三餐生活当中都会大量的吃木耳，但是其实木耳呢，它是对于我们人身体当中有着很好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咱们在北京地区呢，天气雾霾比较严重的时候呢，你每天吸入大量的这个吸尘啊，那木耳呢它就变成了我们人体的清道夫。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咱们家里有老年朋友会便秘的，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会有一些杂质的，它都能够起到一个清肠的一个作用。 我还依稀记得我小时候啊，吃木耳的时候，这家里边的长辈就说啊，说这个多吃点黑木耳啊，这刮肠子。 对， 啊，你里边吃了什么？就无意当中啊，吃下去的一些什么头发呀，吃的一些个脏东西啊， 对， 都能给你带出去哈。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木耳当中呢，它是蛋白质非常丰富，它还丰富到有18种的氨基酸，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它每天里面的这种胶质啊，包括蛋白质啊，它是帮助人身体当中进行到一个排泄的。另外你还知道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菠菜还有动物的肝脏，知道它是对于我们身体当中是一个大量补血的，补这个铁的。我们身体当中这个铁元素如果说你多的话，其实就相当于你的血的能量会越来越多。那其实真正含有铁元素最多的其实就是秋木耳。 哦， 因为木耳当中呢，它这个菠菜的含量呢是它的一个20多倍左右的一个铁元素的一个含量。 哦， 然后呢，如果说是动物的猪肝这个肝脏的话，是它的8倍左右。所以如果说咱们家里啊，比如说有贫血的，甚至说这个血的能量不是很充足的，到了夏天呀，到了冬天秋天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说身体的能量不是很足的，我们都建议大家来多吃秋木耳。 好，到这儿呢，我必须要说一下电话了。我们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是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来自于黑龙江小兴安岭的苗圃稻场山泉有机秋木耳。 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是299块钱，让大家足足带回家20包。你要知道，大洋，如果说在目前你去市面当中，哪怕你走到了我们黑龙江的这个农副产品的专卖店当中，你去买这一套组合都得花到498块钱，我们是野生的，然后又是小兴安岭当中给大家特产出来的，所以它的价格很贵， 299元。今天是 20袋， 每袋是多少克？ 50克， 每袋是50克，就是299元1000克的黑龙江小兴安岭的山泉有机秋木耳。 对， 刚才你说400多块钱，那是市场价， 498块钱， 498元哈。今天我们组合是299，20袋，每袋50克的，来自于黑龙江小兴安岭的山泉有机秋木耳。 但是我们在今天您的这一档节目呢，我们再送给大家这个猴头菇，这一袋猴头菇啊，在专柜当中咱自己去买的话，也得128块钱的，在这一档我们都送给大家。 猴头菇可是一个很名贵的一个菌种啊。 对呀， 吃起来味道非常的香。 对， 我吃过这个猴头菇炖的汤，非常不错。好了，再说一下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秋耳啊。两个字，一个秋一个耳。 对， 秋呢其实就是秋天的秋。 对， 我们常认为呢，就是秋耳一定是秋天采摘下来的木耳，而且它的形状呢很像人的耳朵。 对， 其实说这个秋耳啊，它来头还是有点故事的。说是在清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太医，他是在秋天发现的这个东西，研究发现这个秋木耳的营养价值比普通的黑木耳还要高啊。它挺小的， 对， 它没有我们在商场超市里买的木耳那么大块，它很小很精致，每年只有秋天采摘，它的产量也有限，在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所以秋木耳 在市场上的价值一直很高。 那在我们整个的这一片森林当中呢，它其实是没有任何开垦的，包括在方圆的几十里当中你不会看到汽车，甚至你看到的这个我们的住户都会很少，所以说从它整个的采摘也好，从它整个的加工也好，都是相当难的。另外在整个的大兴安岭地区、小兴安岭地区呢，它的日照，包括它的水分，包括它整个的温度来讲的话，这是在我们整个的全中国来讲最适合秋木耳生产的一个区域。 据我了解呢，就是咱们普通的市场上培养基培出的这个木耳，大概一两个月就可以上市进行销售了。 对， 当然我们说秋耳一年只采一季， 对， 它的生长的周期以及它生长的环境地域都造就了这个产品它本身的营养价值一定是更高的哈。 对， 我听说秋木耳当中啊，被称为叫素中之王，就是素食品当中营养价值是最高的一个。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餐桌上，比如说你吃肉类的话，瘦肉的话，我们是主要补充这个蛋白质，但是呢，在整个的这个素食当中呢，其实秋木耳它的含量会更高。 李时珍啊，他在《本草纲目》当中就写到说，这个木耳啊，它是性甘平啊，主治益气不饥啊，有补气益滞、润肺补脑、活血之功效。 对， 在这个秋木耳当中啊，它含有一种抑制血小板聚集的这么一个成分。据说哈、这种抗血小板聚集作用的与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可以相当，同时可以降低血液的粘度，使血液流动更加的顺畅。我再说一个数据啊，北京心肺中心的研究结果证明说，每日啊泡发10到15克的黑木耳来吃，有明显的抗血小板聚集、抗凝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对血液粘稠度比较高的啊，血胆固醇高的中老年人，其实你吃黑木耳对身体更有好处。 对， 那秋木耳又是黑木耳当中的顶级产品哈。 对， 再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跟价格，今天呢我们的组合只要299元。 对， 299元一共是 20袋，然后每一袋都是50克的。我还是那句话，咱自己去黑龙江，咱自己去买的话，还得花498呢。 对。 但是在您今天这一档节目呢，我们再送给大家的是这个猴头菇，也得128。 今天一共是299元，20袋，每袋50克的，来自于黑龙江小兴安岭的苗阜道场山泉有机秋耳。 对。 同时还送出有机的猴头菇哈。 嗯， 说一下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咱们打开一袋哈，现在这个有机秋耳呢就在我的手中。 你先呢用手去捏它，其实好的那个秋木耳，它的含水分呢是非常的少，你一捏特别的容易碎。你捏完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泡发之后你再松开，你会发现它的绒朵呀，包括它的朵片呀，会进行到一个很好的伸展，它的弹性会十足。但是如果说是那种被浸泡过的劣质的一个木耳的话呢，它的水分就会特别特别的多，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老百姓在市面当中你去买特别的压秤就不容易碎，这它就不是好的木耳了。那还有我们一种鉴别方式，就你拿回家你用水泡完了之后呢，有些木耳啊它就是被这个墨水所浸泡过的，这个劣质的黑木耳。 墨水浸泡？ 对呀、你想想你闻出来这个墨水它其实都有臭臭的这个味道，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一闻你就知道这是肯定不是好的木耳。真正好的木耳是你用水泡完了之后，水的颜色它不会有一丝的变化，都是那么的清亮，这个时候你买回家的才是真正的秋木耳。这个时候你说哎，我泡发的时候呢我没看出来有什么样的，那行，那您再用嘴尝尝。好的秋木耳其实它的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纯正的，没有任何的这种异味。但是如果说你在外面买那种劣质的木耳，咱们说怪味儿咱就不说有没有了，这种健康咱也不说有没有了，你单看它好不好吃，其实它真正跟好的秋木耳它的这个口感是差得非常非常远的。 刚才呢王女士用几个方法啊，几种角度来告诉您怎么去鉴别，怎么买到好的秋木耳哈。今天我们推荐产品这些都能做得到， 都能做得到 啊。299块钱是吧？ 对， 今天啊， 对，299块钱， 原价是498，今天是299。 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是20袋，然后每一袋呢是50克， 50克。 这种小的包装呢，也是方便给大家拿回家。你说我这一顿吃，或者是说我送给亲戚朋友啊，给他拿几袋，大家互相来享受。 对， 然后我们还送给大家的是128块钱的这个猴头菇，也都是有机的。 有机猴头菇哈。 啊， 而且我看到这个产品本身每一个50克的一个小袋包装上面有一个再次的一个密封条，是吧？你可以重复密封。 对， 这样的话您一顿吃不完啊，您把这一袋再密封起来，下一顿再吃。这一袋的秋木耳咱吃个两三顿没问题吧？ 两三顿咱可吃不完。正常的话我估计大家拿回家的话，三口人的话能吃个2天到3天吧，5-6顿是没有问题的。 一袋吃个5-6顿没有问题。今天我们是整整20袋秋木耳。 来到这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我们能跟大家做到保证，就是我们保证每一袋让这个听众朋友拿回家的也全部都是这种纯天然的有机木耳。 嗯嗯，质地柔软，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来自于黑龙江小兴安岭的苗圃道场山泉有机秋木耳。 嗯， 再说一下我们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299块钱。 嗯， 一共是20袋，每袋是50克，另外送出有机猴头菇，也是来自于黑龙江的。 嗯， 这个市场价值要卖到498元，今天只要299啊！说一下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从咱们整个的工作人群来讲，比如说像咱们上班族啊， 嗯， 你压力会经常特别特别的大，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代谢的功能会越来越慢， 嗯， 你的肠道当中会堆积着大量的这种垃圾。那其实秋木耳呢，它是我们肠道当中的一个清道夫， 也就是城市当中的白领上班族工作人群， 对， 一定要多吃秋木耳。 对， 啊， 这是咱们一个上班人群，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家的老年人，你像现在老年朋友，就包括我自己的老爸来讲。 嗯， 三高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 嗯， 像这个动脉硬化的，冠心病的，特别说一些有便秘的老年人，您要是如果说咱们坚持着吃黑木耳的话，其实呢它对于多种的老年疾病啊，它是有到抗癌防癌然后延缓衰老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对，这点不夸张。嗯，因为这点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已经有过记载，同时北京心肺中心的研究数据也说了， 嗯， 每天您吃10到15克的这个木耳啊，有明显的抗血小板凝聚、抗凝、降低胆固醇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说您要是血脂高、胆固醇高，多吃点。今天我为您推荐这个秋木耳，确实对您身体非常有好处。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北京心肺中心的研究数据来证明的。 对 啊， 还有就像是咱家里有小孩子的，你像现在孩子啊，他每天在吃这些垃圾食品，其实他的整个的肝脏也好，包括他的代谢的程度也好，会越来越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小朋友现在白血病的、贫血的会越来越多。 嗯， 那其实木耳它是这种纯天然的叫做补血的佳品，被称作为素中之荤。你像家里的孩子平常他可能不爱吃菜的，你给他做这个饺子，做三鲜馅的，你给他放点木耳，甚至你给他炒一下，你给他拌一下，让他每天多吃一点。我觉得说孩子从小到大，如果说你坚持吃这些有机的食品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绝对是百利无一害的。 嗯，而且我们再次强调，这个木耳呢不是普通木耳， 对， 是来自于黑龙江小兴安岭的 秋木耳， 一年只采一季，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同时对于这个生长环境要求比较苛刻。 嗯， 所以说秋木耳它的营养价值就是木耳当中可以说是最高的哈。 对，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黑木耳它很重要的一个功效， 嗯， 那就是润肠，肠道当中的一些个杂质，不好的东西都能够给带出去啊。这个木耳您拿回家中拿水一泡，泡发之后，您炒菜炒个鸡蛋什么的啊，或者说您凉拌，还有炖汤都是可以的啊。 是， 放上一点。平时我们买的那个木耳啊，在这个培养基里边1个月2个月就已经上市了，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小兴安岭的有机秋耳，它可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培养， 对， 营养价值含量非常的高。 嗯，另外如果说我们去这个黑龙江我们当地特产店当中您自己去买的话，498块钱才能买这20包。 嗯， 然后还不送给您这个128块钱的猴头菇哦。 今天还送一个价值128元的有机猴头菇， 对， 送给大家免费的品尝。 对 啊，今天的产品组合就介绍给大家了。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真正来自于黑龙江小兴安岭苗圃道场的山泉有机秋木耳的一个组合，一共20袋的有机秋木耳，性价比非常高，补气益智、润肺补脑、活血之功效。有机秋木耳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再说一下我们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北广购物让利大回馈喽！8月1号起，购买任意产品即送666元购物券一张，你买我就送666，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5151。还是接着刚才的话说，就是老年人啊，确实晚上的时候啊，开空调啊，吹得慌不行，第二天早上你会腰酸背疼哈，还有包括你的呼吸道都会非常难受，嗓子非常难受，因为空调确实不能多吹。 是的。 另外一个电风扇，电风扇跟空调相比啊，其实电风扇呢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什么？它有噪音。它在摆动的时候会有噪音，空调稍微好一点，电风扇有噪音，而且电风扇真的是要对着你吹，你才能够感觉到凉爽的风。 而我们的关节恰恰又不能对着电风扇吹， 所以你晚上你不能开整晚的电风扇吧，对吧？所以你一关上电风扇，又不敢开空调，你开着窗，北京的桑拿天，北京的闷热天，空气又不流通，怎么办？就很难受。 是的。 所以这款水牛皮的凉席啊，就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老年人晚上睡这样的一个凉席呢，会睡得很踏实。晚上睡不好，真的是对一个人的健康太不好了啊！ 那是， 影响太大了。 对，你看很多老人他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吧？如果说一个觉睡不好，有可能导致血压升高。一个觉睡不好的话，有可能会导致心脏的一个心律不齐，很多的一些问题都会发生的。 舒舒服服啊，因为年纪大了，晚年我们要享受生活了。花点钱买一个舒适的水牛皮的凉席，它还是一个好物件，您自个儿睡没有问题啊，而且您给自己的孙子啊，给自己的孩子睡都没有问题。这一款水牛皮的凉席，而且它的价格比较起来其实并不贵，市面上将近8000块，今天只要2599，1.8米×2米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另外送出一对水牛皮的枕套。再说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代替夏季空调跟电扇的一个好产品。我们说凉席有很多种，草席、竹席、麻将块的亚麻席， 对， 水牛皮凉席，水牛皮凉席是凉席当中最奢侈最贵同时也是最好的。 是的。 因为它是有和人类皮肤一样，它是纯天然的皮质品，所以它会有这个汗孔，它会呼吸。 呼吸。 而且它的温度是恒定的，它不会就是凉而，它是凉而不冰的。凉而不冰。 对。 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在这呢，我们要说一个题外话，我们北广购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我们的购物公司购物节目，我们的听众体验中心哈，现在已经是开门迎客了，地点就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层东侧，外边挂着一个大牌照，上面写着北广购物听众体验中心。我们推荐的所有产品啊，在这个听众体验中心里面都有陈设，您可以现场来看，现场感觉，现场试用。您觉得好了，现场下单也是没有问题的。同样，这样的一个水牛皮的凉席在现场也有展示，您也可以来看一看，你摸一摸，看一看这是不是整张水牛皮，这感觉怎么样？我敢打保票，但凡是来现场看了我们这个产品的，都会毫不犹豫的立刻打电话来订购，因为它确实是个好东西。 对 啊， 是，而且价格还在这儿，就是你稍微懂一点的，或者是你逛过商场的，你会发现呢，一床好的牛皮席的价格都是在7000往上走， 3万块钱， 而且是没有任何的赠品。 你可以，对，你真的去可以商场，你去这个家居用品商场，你去看一看哈。你说这个水牛皮的凉席，你问问他多少钱，你先问过，你再给我们打电话。都没有问题。 是的。 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您在打电话的同时进入到今天的商家承诺。 我是 Zevola 头层水牛皮凉席销售总监文潇。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各位带到的是来自于三峡库区头层水牛皮软睡席，质量上面呢绝对保证大家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的化学制剂添加的，大家尽管可以放心。如果说您在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有非常完美的售后服务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新闻 主持人 曹一南。 北广购物，愿您在新的一年里月月春节。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主持人 王烨。我是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小佳。祝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马龙，咱们北京电台自己的。 我是 BTV 春妮的周末时光的节目主持人全妮。 我是北京卫视养生堂和我是大医生的节目主持人月月。 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订购热线400-015-5151。咱们再说说怎么样挑一款好的水牛皮的凉席，它需要注意到哪些个细节，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怎么挑，怎么选，什么是好产品。 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它是没有任何添加染色剂，对不对？那可以用湿的白毛巾 白色的毛巾，你去擦拭一下， 先擦一 擦，绝对不会掉色。 哦， 如果说有那个染色的话，你用湿的毛巾在上面捂一捂，擦一擦，那马上这个毛巾上，白色的毛巾上都会有颜色掉下来。 哦， 这是我们不会掉色，因为它是牛皮皮，它保留了牛皮的一个本色， 纯天然的本色，所以它不会掉色，没有任何的这个染料在上面。 对，而且牛皮皮呢，其实你刚才啊、也讲了一个，一定要注重是水牛皮哈。 一定是水牛皮， 如果说 才叫牛皮皮。 哎， 那不叫牛皮皮， 那不叫牛皮皮了。很多人说，哎呀，我家里面那个沙发呀，我睡上去不舒服呀，我怎么能体会到牛皮皮睡上面舒服呢？我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家里面沙发很多都是黄牛皮制作而成的哈。那选这个软睡席的话，它一定要水牛皮。 水牛皮。 但是水牛皮它也有分头层和二层之分。 嗯。 啊，因为头层的话，它毛孔比较这个皮毛孔比较明显，吸汗 密集。 对，比较透气。 嗯、 但是二层头牛皮的话，它透气呀、啊、吸汗呐、啊、就特别的差，相弱一点。 嗯、 还有我们刚才说要闻气。 闻味儿， 对，有的人说我不敢睡牛皮席，因为我睡上去之后就明显的感觉到那个化学的成分啊，那个味儿不好闻、 嗯、 睡不好觉， 那不是好产品。 对， 嗯 啊，但是优质的水牛皮的话它是没有的，它没有那种味儿，就很难闻的气味哈、 嗯、 还有就是看色泽，色泽生动自然，不使用任何上光剂和聚酯的涂料的，不褪色，不刺激皮肤的。那劣质的牛皮席呢，上光处理之后它的亮度会增加，因为它经过这个上光处理嘛，而且时间长了以后它会褪色，还会刺激到皮肤，有的人睡在上面还会皮肤发痒。 所以就是说这个挑一款好的这个水牛皮的凉席啊、 嗯、 也是要有很多的这个技巧在里边的啊。如果普通消费者很难去辨别是不是真正好的产品。 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敢在节目当中说这些个怎么挑水牛皮的特点，就说明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头层水牛皮的凉席一定是好产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 嗯、是， 您可以听着节目按照刚才文香说的那几点来我们听众体验中心来看产品都没有问题、 嗯、 哈。而且相信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我们的产品 QC 我们的产品认证一定是有保障的产品啊。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这一款头层水牛皮的凉席完全没有问题、 嗯、 都能够符合你刚才所说的那些个， 没 有 问 题，纯天然， 纯天然， 无污染，而且是整张 头层皮， 整张头层皮不会有拼接， 没错， 不会有拼接， 是的、 啊、 而且你如果说发现不是的话，我们承诺大家是假一罚十的，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厂家是非常非常自信的。 今天这款头层的水牛皮再说一下、 嗯、 它市场价值是多少钱？ 7980块钱， 7980元，然后呢还不含这个牛皮的枕套，这个牛皮枕套也是水牛皮的， 水牛皮的， 同样是水牛皮的， 同样质量的 啊， 一模一样的， 同样水牛皮。 是， 那这一个枕套在市场一条就要600块钱， 对， 一对呢就是1200。那今天是两个枕套是赠送给大家的，您拿回家，另外还有一个1米8×2米的整张的天然无污染的头层水牛皮凉席，加一起要2599元，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的实惠啊！因为我真的原来我逛过这个家居商场，我也看过这个水牛皮的凉席啊，很贵的。 嗯、 打折之后呢，也得4000-5000块钱，也得4000-5000块钱，太便宜的呢不太敢买啊。但是今天我们北广购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为您推荐的产品。说一下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是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我不是说非要逼着大家在我们平常去买东西，不是这意思，但是我要告诉你，睡凉席一定要睡，只要咱们经济条件允许啊，一定要睡水牛皮的凉席。 是的，你看全家老小哈，包括很多老年人，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哈，辛辛苦苦一辈子了、 嗯、 很多老人说一辈子啊，我都奉献给我的孩子们了，其实到老的时候要为自己考虑考虑哈。你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你睡觉睡不踏实，很多老人还会失眠睡不好觉，天气一闷热又不能长时间开空调，有的老人甚至哈，像我的父母有的时候他就说舍不得这个电费呀、啊，一夜就整宿的开空调，每天晚上开他都舍不得、 嗯、 但其实我说啊，水牛皮软睡席倒是让你更省钱了，一个是它时间用的久，你看50年以上啊，你每天划算下来也就是几毛钱， 嗯， 就是晚上可能开个3-4个小时，让你空调费都给你省了不少啊。更加重要的是从健康角度上来讲，实实在在的对我们老人的 关节方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的、 嗯、 因为它是凉而不冰，它有恒温的作用，而且让你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觉睡好了，心情好了，血压稳定了，心脏也更舒服了。那还有一些老人这个孩子，其实家里面的孩子他也是很怕热的， 嗯， 孩子是特别容易怕热啊，有的时候你会发一摸他浑身是汗，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让孩子睡竹席呀、麻将席，这个时候孩子也会这个小关节会特别的冰冷、 嗯、 那么水牛皮软睡席给孩子来讲，他一不会特别的硬，二不会特别的冰、 嗯、 所以在睡在上面的话对孩子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那还有其实中年人我们自己每天在上班压力特别的大，回去之后总想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那其实家里面其他的席子呢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以前穿布鞋呀，甚至很久以前从草席到布席，然后就是这个麻将席、 竹席啊、亚麻席， 对， 嗯，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家里面的寝具是非常关注的，这是一种品质生活。我觉得对中年人来讲，它就是一种品质生活的象征。 嗯、 你别说2500多块钱价格了，现在很多人一个包3000-7000，而且还不是牛皮的。 嗯， 你看现在很多男士的一双鞋子也要花个1000-2000。 嗯， 牛皮鞋，对不对？那但是我们今天是一头牛整张皮制作而成，才要2599，还是相当划算。 这样算起来确实非常的划算，嗯、确实是。你想一张整牛皮，你要做成10个包、20个包，那得卖 多少双鞋子？ 好几万块钱，对不对哈？今天整张水牛皮您拿回家哈，做成的这个凉席， 嗯， 关键是还是那句话，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健康有好处、 嗯、 尤其是中老年人辛苦一辈子啊、 嗯、 晚上睡这样的这个凉席，凉而不冰，另外非常的柔和，它是水牛的皮、 嗯、 你想纯天然纯物理的跟你的皮肤进行相接触，它是会呼吸的这么一个透气性非常好的一个凉席、 嗯、 它跟那些竹子啊然后亚麻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这么一个东西 是、 嗯2599元，1.8米×2米，纯天然的，没有任何其他化学添加的，水牛皮凉席送给您。另外还送一对水牛皮的枕套，这个枕套的市场价值啊，两个加一起就要1200块钱了。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哈。最后一个问题问文香， 嗯， 这个产品拿回家里边，我们知道夏天用这个产品可能到冬天就不用了啊，那么冬天我们怎么把它就是 收藏 储存？ 其实这方面呢又是牛皮席的一大特点，而且就像折被单一样，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它是软睡席哈、 嗯、 它不是硬席，是牛皮席不会沾地方哈，然后你第二天拿出来用的时候呢就用温水擦拭一下就 OK 了，非常的简单方便、 嗯、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市场价值7900多元的头层水牛皮的凉席我们就推荐给您，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只要2599元，1.8米×2米的送一对同样是水牛皮的枕套，这个市场价值这一对枕套就要1200元哈。好的产品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让利大回馈喽！8月1号起，购买任意产品即送666元购物券一张，你买我就送666，数量有限，送完即止。订购电话400-015-515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北京电台数字广播捷达极致东南亚旅游图文频道本期为您播出暑期去哪儿，携宝贝搭上游轮，变身海洋水手，体验海上城堡的非凡乐趣，共享天伦之乐，透亮清新彩妆，炸鸡啤酒飘香，韩国 style 强势归来，快拉上闺蜜一起炫动韩国吧！节目咨询热线850-13089。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夜深了，